家对电影没想没想的，我那种大三大几上去放的那么大的大。 有拉 B 箱，我上次 T 恤50有兩件，有時候上次有拉 B 箱有兩件。 十九，十九，十九。